今日系呢个7月10号星期二得到。出街是11号啦，咁今日呢就有我哋原班人马返齐嚟啦，咁仲有一位嘉宾，咁原班人马打个招呼先啦。 大肥 ,Dilbert,Tony 呢，仲 有嘉宾许留山。 嘉宾许留山，因为许留山就呢排经常喺我哋呢个台度叫做呢曝光。 呢几好 咩，啦咁好多人都话啊许留山好鍾意佢喎，咁 唔成日问靓唔靓仔真係大镬啦。 我哋都唔能够呃人嘅，其实好靓仔下嘅。 係呀，又后生。 又后生啊。我哋呢度咁多人之中佢最后生㗎啦。好，咁啊今日呢我哋其实话题呢都有，其实都几多下嘅。咁啊讲一单最紧要嘅先啦，因为呢上个礼拜呢就7月7号。咁就77卢沟桥事变。 係啦。 係啦，就唔记得。 国商。 就唔记得咗几多年。 80 周年。啊，系啊，同一日生日嘅， 系啦， 同嗰条卵样叫董建华咧，系同一日生日嘅， 系， 你谂下呢个系咪灾星嚟？吓，你一出世，我哋就俾人哋打，系嘛，就俾人哋侵略， 抗战开始， 系嘛，即系呢个咧，其实系一个叫灾星嚟，扫把星嚟嘅， 吓，呢个佢做特首嗰阵时已经讲噶啦， 喂，你一出世，中国就遭逢巨变，跟住你到你。掌握呢个东方海外，呢个东方海外就遭逢巨变，到你接手香港，香港又遭逢巨变。喂，坦白讲啊，其实我极希望咧，睇有啲咩公司咧可以委任佢做呢个董事长，咁间公司实执笠。 唔系，定系咁啊？定系应该咧，真 做国家主席、 国家领导人， 做国家主席系嘛？ 喂，入去呢个政治局常委。 政治局常委，哇，咁惨啦！中共真系好快亡党，唔系讲笑。 但系中共都睇通呢一点。 系啦，所以咧，一个经常遭逢巨变嘅人咧，中共咧，终于谂到方法破解啦，知唔知啊？你有冇听过咧？叫做借路宝啊！通常咧吓，中咗马或者乜嘢都好啦吓，中咗马啊！上次中咗嗰只冷门30倍啊，就买咗500蚊 VP， 就赢1万多人。今次咧，无论再出咧，都要买翻50蚊落去嘅，输都要咁样输嘅。即系咧，其实我咁样讲唔啱，因为咧借路宝意思唔系咁嘅。你喺街度执咗100蚊，你要掟翻蚊落地下嘅。 系， 呢个叫借路宝。嗱，咁啊，董建华咧，佢做特首以嚟咧，其实最紧要嘅一个政绩咧，就三个字：卖香港。 是晒。 啊，你话民主党卖香港咧，其实都有啲勉强嘅人唔系好啱数，因为香港唔系佢拥有嘛，系嘛？ 佢冇得卖，佢冇资格卖， 佢冇得卖嘛，系咩？佢都冇得卖俾你。诶、哎，我要份香港啊，你卖啲嚟啊，冇啊，佢冇得卖俾你，系咪？但系董建华唔同，佢真系可以100%卖香港。嗱，一个呢个咁嘅老坑咧，坦白讲，全香港啊，最希望长命百岁嘅人就系董建华。希望佢有85岁命，由80岁开始每年做一次手术，每半年就输一次血，或者换一次器官，换乜都好啦。总之咧，要健健康康，百病缠身。 咁样系好难85岁噶、哦。 哇，咁咪好难呢个世界，科技好进步噶嘛。 有啲中戏集团审判佢呢啲器官、 你睇江泽民啊，系 90几啦， 系啊，成日行来行去都行唔到，转头又翻嚟。 而家仲唔使抬，仲行得啊？江泽民，屌，迟啲啊，出嚟跑马拉松添啊！话佢听啊。 话咁话咁，佢仲劲过毛泽东，毛泽东啊80岁渡长江啫嘛。 冇80岁杜长江咩？佢83岁死，73年杜长江咩？ 六几年 嘅啦， 六几年 嗰时唔系71年， 71啊， 林彪好似啊，唔系冇啦，好似冇啦，71年林彪就跌咗落嚟之后，佢都冇再做呢啲嘢啦，因为身体顶唔顺， 佢唔得啦， 系林彪半途之前嘅， 唔系因为佢嗰阵时73年见啊尼克逊嗰阵时咧，已经系拍金信好劲噶啦， 唔系啊，佢71年已经系中风噶啦。嗰镬已经系好似913之前已经出咗事噶啦，好似69咁上下啦，又长江大桥咯。 嗰阵我哋啲后生搭唔到嘴， 系咯， 我哋后生带后生搭唔到嘴。 哇，好劲啊！佢嗰个速度系破世界纪录噶。 唔系当时咧，就国际游泳协会咧，好似泳协啊， 系啊， 就发咗个通知俾佢，佢话咧根据你哋 嗰个叫做咧，唔知新华社定边啲官方机构出嘅文件咧，毛泽东嗰个时速啊，佢由长江过几钟头啊嘛，佢话分段时速咧系世界纪录，打破晒所有世界纪录，所以咧就邀请佢参加唔知世界游泳锦标赛，咁当然就少鸠佢啦， 会缺席啊，跟住佢。 喂，你咧可以游，可能一分钟咧，你可以个速度可以咁快，你冇理由用一分钟速度游个几钟头噶嘛， 系啊， 即系人都知道你造假啦，同埋老毛游水咧下低系好多潜水。人员喺下底托捻住，佢系托佢过江嘅啫。因为七廿几岁咁鸠肥，系嘛？点可能游个几钟头啊？呢个冇可能嘅。 其实漂浮个几钟都有问题嘅。 漂过几钟都顶唔顺啦，会沉落海底噶嘛？ 系咪烂啦咁样？ 系啦，系咪皮肤亦都唔系咁好咧？浸咁落海水，系咪嗰啲系淡水，系嘛？嗱，咁我哋讲翻呢个董建华啦，要介绍下董建华简单啲。嗱，因为咧，董建华系都知啦，佢系船王嘅仔嘛，佢老豆系船王之一啦吓。咁啊，呢个讲世界当时华人船王有四个，吓一个叫董浩云，一个咧叫赵崇显，定系赵崇行啊？ 赵崇显， 赵崇显系显应该系， 仲有个包玉 显身嘅显，跟住就包玉刚，跟住曹文锦。系啦，就四大船王号称，咁四个都非常有钱啊，当年啊，咁而家咧，曹文锦就好低调，即系个家族啊，曹文锦梗系死咗好耐啦，个家族就非常之低调嘅，咁啊，跟住姓赵嘅就变咗有个环保富豪啦，赵世增啦， 系 咪呢个最出名嘅啦？咁啊， 仲有赵世光啦， 赵世光啊，赵世光就承继咗嗰啲为。大船嗰饭嘅，系嘛？咁其实都好多钱剩落噶啦，当年。咁跟住包玉刚又分晒俾几个女婿啦，因为冇仔生啊嘛。 同埋佢晨早上咗岸， 占领咗广东度。 嗰、那个就系佢一早系啦，可以喺佢 晨早上咗岸， 系啦，一早上岸嘅。咁我哋要讲下咧呢个董氏家族先啦。咁有啲人话喂，佢今次492亿，成个呢个叫做316啦，东方海外就卖咗俾1919啦吓。咁啊，俾三成日价咁，即系大家点睇咧？ 都唔系嘅，根据佢哋自己所讲咧，即系以讹传讹咁讲咧，系中央胁迫佢卖嘅。 呢、這个世界就好难话胁迫用咁高价嚟胁迫你嘅，系嘛？ 喂，咁高价，我都想被人胁迫下啦。 我呢个祖业嚟噶嘛？ 唔系啊，因为呢个咧，其实一个走紧下坡嘅夕阳行业嚟噶嘛。嗱，要讲祖业，我第一个出嚟反驳，因为咧，佢老豆之所以做船王咧，系因为佢老豆当年沟捻咗天津船王个女。承继咗嗰个船王嘅企业，所以佢先改做船。佢哋本身咧系做五金嘅，佢个阿爷叫董瑞昌，就做五金嘅，喺上海已经系商人嚟嘅，系清末嘅时代已经系开始做五金，因为当时五金系新兴行业。咁佢咧已经系做呢个五金生意噶啦。咁佢本身咧，董浩云就唔系叫董浩云嘅，叫董少荣。 个名佢都好， 董少荣。跟住咧，佢有个细佬叫董少裕。赌马嘅人大家都知道噶啦，因为董少裕以前有只马叫爱自由，啊唔系咪佢咧爱自由，定系阿玫瑰园？玫瑰园先系佢嘅。咁啊，跟住有只马叫以民为主，不过大家都知道冇呢回事嘅，所以只马都好似跑跑下都跑死咗吓。咁、啊、但系董少裕就好出名嘅玫瑰园。咁啊，嗰、那个叫做咧，佢哋本身嘅家族咧，就其实就唔系做船嘅，所以你话呢个系个祖业咧，绝对唔可以咁讲，等于自古以来咁解啫嘛。如果你讲自古以来咧，中国咧，估到去边度咧？中国自古以来就系蒙古帝国嘅一部分。咁而家蒙古如果重新要振作起来咧，就要推动北京回归或者上海回归啦。回归边个啊？回归祖国蒙古。 蒙古人民共和国 回归乌兰巴托嘅怀抱咯，系嘛？ 一齐住蒙古包咯，要 唔住蒙古包都唔紧要，一国两制嘛。但系你首先回归咗先啦，系嘛？唔可以咁估。如果你讲自古以来冇得咁估噶啦。 但系呢个宣传系非常有效嘅，因为我试过咧，有一次我玩特登玩呢样嘢，我问我身边一堆朋友， 嗯、 啊呢、這个台湾自古以来成日都讲噶啦，就属于中国啊。喂，你知唔知道究竟系几时开始纳入呢个版图噶？ 清朝 冇人答到我啊！个个答晒汉朝啊、唐朝啊， 我话俾你听， 总唔知几多啊！ 古以来即系等于反清复明，系一个口号嚟嘅啫。 系 系啊，不停都系讲口号。其实咧，我哋睇呢个周星驰电影咧，就可以囊括晒世间万物噶啦。 系，任何而家所有嘢咧，都可以用周星驰电影嚟解释嘅。嗱，咁我哋讲自古以来呢四个字咧，你要睇时机啦。如果你讲咧董建华嘅祖业咧系船运咧，就搞错咗啦。自古以来，佢阿爷就做五金嘅。咁如果你再追溯翻佢十世八世之前咧，梗系种田噶啦，系咪啊？咁你系咪背弃祖业啊？你都唔捻种田，系咪数典忘祖啊？唔可以咁讲啊嘛。仲有，老实讲啊，生意人梗系睇盘数噶啦。而家咁好价卖，将一个夕阳行业同你收购咗，到嚟紧，如果有金融风暴，分钟你100亿买翻间东方海运翻嚟啦。喂，1919大捻把钱蚀，有乜所谓啫？正如啊，当年276系嘛？啊，276定267啦，死啦！中信泰富啊，啊267啦，276系蒙古能源啊。 真系 嗱，267嗰阵时咧就炒下 Qmonita 输咗900多亿。 系 喂，好简单，我当时同人讲，周围同人讲，发财机会嚟啦，跌捻到3蚊，呢只嘢一定升到好捻多倍嘅。跟住咧，中共出嚟讲啊，国务院话我哋承包啊，咁呢件嘢咪即系等于清白之躯咯。本身已经系一个老举嚟嘅，60几岁老举，突然间中共出嚟背书，呢个系18岁处女，即刻变翻处女，佢啲债人孭起啦嘛，即系冇债。系啦，系嘛？ 即刻搞掂， 咪系咯。最高中信泰富由3个几炒翻上24蚊，呢个最高嘅。咁而家当然跌翻落嚟啦。咁但系你睇下啦，如果一盘咁嘅生意，一个走紧下坡嘅航运业，大家如果记得咧，2007年咧炒股炒到31000几点嘅时候咧，香港啊，当时有一个嘢咧系炒到飞起嘅，叫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，系炒捻到癫嘅。但2007年见咗顶之后咧，一路跌落嚟冇停过，咁所以航运业咧其实一路都系处于一个低谷嘅，其实系一路萎缩紧。咁中远买佢咧，坦白讲都系名益佢噶啦。 中远自己都搞唔掂， 中远自己都蚀噶。 系啊，点解仲要收购翻一个咁嘅啊夕阳行业嘅 最后一笔啦？ 嗱，一件污两件毁，横定都系啦，咪出条数俾你啫嘛。横定啲钱都唔系自己嘅。是咪先出公数啫嘛。 唔係佢仲要嗰啲钱系印就有㗎啦嘛。 係呀，出公数有乜所谓啫，发个债券。你国家要补贴呢啲航运㗎嘛，係咪点解买辽宁号啊，一撚样啫嘛。呢啲都系国家嘅工程，有咁嘅政治需要咪用囉。而家仲好笑啊，徐增平出嚟勾噏啊，都系2年前嘅报纸，就话中央未俾钱佢啊，未找条数，嘥撚气啦，你啲钱咪系中央俾你嘅，你凭乜撚嘢喺香港搵咁多钱啊，系咪啊？ 我但系两件事嚟喎。吓、啊，搵咁多呢，搵咁多钱，但系屌你老尾，佢都追你数，屌你老尾出翻数俾我噶。 冇嘅，嗰啲数咧，咁样讲出嚟啊，先至觉得哦，原来唔系共产党要搞呢条武缆，系因为咧有个商人买咗啲人因利成变，其实从来都系海军嘅嗰个想要做嘅嘢。 即系只不过话搵你啲普通商人嚟买呢个系一个幌子嚟嘅， 幌子嚟嘅。 实际上就真系自己本身真系唔够料啊，做呢个项目。就想买只翻嚟睇， 想买翻嚟抄。 系啊，但系如果我哋话买咧，就好似好肉酸咁。 系啦， 国家自己去买。 你知唔知啊？当时徐增平啊，仲要扮到，哎，我想将佢打造成海外咩海上最大嘅赌场。喂，从来买嗰一刻啊，佢都系想买翻嚟，特俾大陆抄噶啦。你喺澳门，你系冇赌牌，赌乜捻嘢船啊？ 你真系当人弱智咩？ 你都冇赌牌，唔系啊？你冇赌牌喺澳门？你可以自己开赌场嘅咩？ 除非咁啦，除非佢摆喺公海啦。 公海就唔使澳门啦，香港得啦。香港唔俾入境啊嘛， 度度都得啦。 当时香港唔俾入境啊嘛，咪要喺拍喺澳门啊，呢、這个房子嚟噶。后屘拖去深圳，又话做主题公园， 明斯克号都执笠啦， 全部都系房子 假嘅， 目的就系买翻俾中共海军抄。咁但系咧，中间可能唔知有啲咩屎忽数，又或者咧一定要讲扮嘢，系同国家冇关噶，系我要做呢单生意。 如果唔系点样落台啫？哎，我好捻冇办法啦！我哋海军咧，除咗卡拉 OK 之外咧，就一无是处噶啦。所以咧，连船都做唔好，嗰啲钢板又唔识整，就买一架翻嚟照抄。 所以咧，讲翻转头啊，香港系有啲作用嘅喺呢个情况。 喂，帮中共做嗰啲 dirty job 啊？ 系啊， 系咪先？ 所以咧，调翻转，你话边个靠边个啊？而家大陆嘅有成日都话香港如果冇大陆啊，玩完啦。 呢个可以用自古以来啊，自古以来大陆都靠中国，都要靠香港。靠捻咗几多年啊？ 好多啲嘅神秘商家咧，就会喺啲咁嘅情况无啦啦出现噶咯。 系啊，喂，徐增平系乜水啫？ 嗯， 打篮球噶嘛，喺解放军系咪？即系咧就唔系正常嘅兵种嚟嘅。 系 吓，呢啲负责呢啲咧系负责咧就俾啲高干夫人咧就去佢哋宠幸嘅。 系开心下。 佢系咪有冇代表过八一队啊？ 唔知道，可能有咯。即系以前庄则栋都系啦，庄则栋好似都系解放军嗰边噶嘛，系嘛？ 唔系，咁啊庄，咁啊庄则栋 咧， 个庄则栋就真系国手嚟，就真系出名嘅。 咁所以江青咪垂青佢咯，系咪？ 一代球王。 咁佢嘅工作都系主要系 招呼 江青嘅啫。 招呼系啊，冇错。 系咪？咁江青都睇中呢样嘢啫，系嘛？嗱，咁我哋又要 翻嚟 老懵懂。出边而家传呢样嘢咧，我系否定嘅。即系话咧，中央咧出咗佢哋咧呢个组要嚟嘅唔肯想卖啊！中央咧就政治理由压迫之下一定要卖， 扮都要扮到咁啦。 你喺度做即系等于袁世凯，唉，我唔想做皇帝嘅，唔好，转头叫你攞翻嘢俾佢签啊！ 冇加薪啊！ 跟住咧仲要揾万鸠几人签名啊，劝进啊，劝佢做皇帝，唉，我唔想嘅咧，系你哋逼我嘅。 个仔仲出假报纸添， 系啊，根本就做埋啲咁嘅嘢，中国人最叻做呢啲噶啦，吓、啊。你一个咁嘅夕阳行业，有人同你买执到啦，仲要俾日价你， 俾百几亿喎， 系嘛？俾三成日价，等于百几亿咯。 啊，由头到尾报纸卖晒都系三百亿，而家四百几啊，四百二十几亿。 啊，卖三，佢哋家族占咗338亿。 系啦， 咁但系咧，嗰、那个其实咧系俾咗差唔多成100亿日价你噶嘛，即系净系佢哋嗰份都代到100亿噶嘛。喂，你 即系呢世人，即系呢世人可能揾最大，揾埋最后呢笔噶啦。 揾佢，我够胆讲咧， 一世人揾钱最大， 最大就唔系呢嚿嘅， 最大唔系呢嚿，但系最后一笔啦，应该 最后一笔啦，冇错啦。因为咧，你卖港咧，即系嗰个卖香港咧，嗰个叫公职咧，叫做 都好伟大 嘅退休啦。而家咧攞份退休金，系嘛肥鸡餐， 系啊，呢、這个摆明系肥鸡餐嚟， 摆明肥鸡餐嚟啦。咁但系咧，啲人喺度，我嗱，我哋要搞清翻楚少少嘢咧。董建华由跟住习近平飞去美国嗰一刻开始，翻到嚟就推销咗梁振英俾董俾个习近平。跟住咧，佢好似港澳事务咧，佢有份插手咁样，重出江湖噶一段时间。 系 佢咧之前系泡忍咗好耐时间噶嘛，到到梁振英介绍梁振英俾习近平啦，佢啊好似突然间高调翻出嚟噶。之前 因为曾荫权啊嘛， 系啦。 吓、啊，曾荫权顶咗佢之后咧，嗰阵时佢低调咗好多。 系啦，佢低调咗，因为收咗皮嘅。 系啦， 但系咧收咗皮咧喺香港啫，佢喺上海咧，因为江泽民咧要补偿翻俾佢，啊香港冇咗特首做好啦，喺上海俾佢圈翻地，喺据说啦吓，呢、這个系上面嘅消息吓，话佢圈咗个地，当年已经赚咗500亿，呢、這个时年应该系2010年左右嘅，咁你谂下嗰笔钱就几大咧？佢梗系唔系啊东方海外数啦，呢啲梗系私人数啦，系咪？咁你谂下喺大陆已经搵咗咁多钱，今次再标埋个美会。咁成个家族搵咁多钱，所以我今日特登出咗个 post 讲啦，佢系继邵逸夫同埋山德士上教，一个香港，一个美国 家乡鸡， 家乡鸡嗰个白虎，肥白虎，继呢两条友之外咧，第三个啊，65岁之后发大达嘅人， 系 喂佢65岁之后啊，先喺上海圈地噶嘛，之前咧。一接手东方海外赚啲执笠嗰间公司， 系啊， 即系呢个真系灾星嚟嘅。佢一出世喺中国咧就遭逢巨变，真系大捻镬，系嘛？咁而家咧希望咧，其实国家都想佢早啲退休噶啦。其实你任何都唔系好适合挂嘅， 真系， 因为你挂名喺嗰度咧。对嗰个国运都系有可能有啲影响咧，唔系讲笑。 喺香港仲搞咗个组织噶，话咩团结 香港 比较， 唔系只有香港咁撕裂啦，屌你老味！你谂下系嘛？一个董建华， 相反 噶，系你个灾星摆到落去团结香港基金。喂，以前咧有个明天会更好嘅，一佢董建华上捻到台，哇，一日升过一日，系咪啊？个个烧炭又剩，所以个个都希望董建华死。 所以咧，依、這个真系灾星嚟嘅。诶、佢讲真啊，佢嘅代言产品同成龙差唔多，但系佢都 好想讲， 佢威力劲好多， 佢杀佢杀伤力大。成龙嗰啲产品最多系个产品唔系好掂咋，佢呢啲系大家一齐陪葬噶。 1937年啊，系差唔多中国接近亡国噶啦，点解搞到啊？ 系啦，冇错， 唔系有美国佬两粒原子弹啦，真系亡捻咗国噶。 所以咧，佢同阿六八九咧系最佳拍档， 1974。 系啦，冇错。 哇，一个鬼节，一个七七卢沟桥。 所以啊，精英到底啊！ 佢嗰阵时一接手咗东方海洋冇几耐咧，就即刻出现呢个咩世界嘅石油危机。 石油危机，跟住咧 真系恐怖、啊。 伊拉克咧打佢一船落嚟系咪？ 系咯， 哇！呢个真系灾星嚟。 唔系佢又冇办法 影响世界嘅。 包玉刚啊上咗岸喎，佢仲喺个海度喎，衰咗咯。 系啊，包玉刚知道啦嘛，船唔长久嘛，要上岸，所以去九龙仓买九龙仓啊嘛，佢唔识啊嘛，所以咧佢眼光系争啲，但系唔紧要，眼光啲嘢咧可以后天改进嘅。自从佢跟咗江泽民之后咧，啊知道上海好游水，吓、 嗯、 识得圈系嘛？喂，上海好简单嘅啫，啲钱好易揾嘅啫。你喺上面一有能，一有本事圈地，几百亿咪当跌俾你咯。喂，上面啲贪官都话用万亿做单位噶啦。 系啊，万亿啊！ 佢喺上面主要系整嗰啲系住宅项目嚟噶嘛。佢改埋啲名字都好恶俗喎，咩东方巴黎啊，东方剑桥，东方啊，哈咩？东方曼克顿嗰啲 啊，啲汉死汉家嚟都识，崇洋媚外啲卵屌，正式同件一样系嘛？喂，你唔会写住东方甘肃嘅咩？吓、啊，东方兰州嘅咩？吓、啊，原来要改啲咁嘅英文名， 唔系 改啲 外国名，外国都唔紧要啊，你去改呢、這个。东方喀布尔都得噶，都好过你东方巴黎啊！ 东方坎大厦，东方班加西啊， 系咯， 喂，嗰种感觉弱智啊，即系等于似嗰啲，等于诶咩？我系你知唔知我系深水埗碧咸嚟噶嗰啲咁样嘅咧？改埋啲垃圾名嗰只， 有个叫深水埗猫王嘅，如果喺深水埗住，大家你应该识嘅，因为佢梳到个头好似猫王咁大咧，因为岛外话俾人拉咗。嗰个姓梁，我一时间醒唔起叫咩名，全名记唔起啦。喂，咁啊，我哋讲翻呢个老懵懂咧。喂，佢而家系咪真系退休咧？你见佢面色好差，你有冇发觉啊？佢影相咧，习近平嚟嗰阵时咧，佢影幅相咧，又黑又干又暗，好似 啱先入，佢啱先入完医院冇几耐嘅啫，你记唔记得啊？ 嗰次检查啫嘛， 啊，唔知佢咩 事，一般领导人都系咁讲， 都检查都系咩事嚟嘅，都 唔知佢咩事 喎。可能几时又测出佢生牙唔好啊？我哋真系希望佢长命百岁嘅， 长命唔系长命，不过咧就五岁定二百岁好啲啊？ 五岁，不过咧就最好系隔日去化疗咧， 或者好似何鸿燊嗰种咁样咯，即系坐住啲轮椅推嚟推去嗰只咧。 啊！ 讲有钱不正啊！何鸿燊啱俾人追数啦。 哦，俾边个追数啊？ 话佢攞咗件艺术品未找数啊嘛，吓俾一个都相当出名，我唔记得啱啱临做节目之后睇到嘅。 系咪屈鸠佢啊？喂，而家死无对证，佢同死有乜分别咧？你而家话佢系嘛？摸捻咗你一镬嘅，而家应承咗俾500万，你都可以咁讲噶。几时摸你啊？1946年咯，应承咗话摸完我之后俾500万我吓、啊，你要计利息噶。喂。而家你讲咩都得㗎啦，佢都反驳唔到你。哦，唔通又系好似嗰啲做戏咁啊？嗱，系咧就斩一下眼，唔系斩两下眼，系嘛？嗰、那个叫做咩啊？嗰、那个叫做安东尼学件事，沉默的杀机。问一下系咪你报串嘅？系就斩一下眼，唔系斩两下眼啊？咁样咯。 佢应该唔得噶啦，你自己咁 斩到， 你咁逼佢会失禁噶。 啊！一告佢啊嘛，啊呢单嘢要啊过两噶，听日大家睇咗报纸先。 未睇报纸喎，唔知喎，真系。 我见啱啱辽宁号嚟咧，嗰日访讲啊，我见老懵懂都有出嚟，即系同埋阿六八九加埋林郑月娥何厚华一齐喺度。 哦，呢个必然啦， 系咯。 但系冇咗曾荫权啦， 真系可惜嘅。 曾荫权就咩都唔出嚟噶啦，而家 系冇邀请， 亦都唔会邀请佢噶啦。 因为你系大罪之身啊嘛，系咪？你系罪犯嚟啊嘛，喂。上出去嘅人全部都系出入呢啲高名贵场所系嘛，上流社会，你系出入监狱嘅，吓 啱先出嚟， 咪系咯，喺监狱出嚟点可以同你呢啲咁嘅人一齐啫？ 老实讲，请佢都唔会去啦，费事冇瘾啦。 咁啊系，人哋第一时间阿六八九出嚟问，喂曾生，点啊黄家饭好唔好吔啊？咁样点交代咧？ 唔系佢话六八九迟啲到你噶啦， 等埋你啊！肥龙喺入边话俾你听，等埋你啊， 好好食啊！留翻个橙俾你啊！ 我而家上诉紧，屌你，迟早同你一齐嘅咋咁？ 系啊，上诉唔到啊，拉埋你入去啊，打牌入去遇你系嘛？ 都唔得噶，曾荫权 搭一搭啊梁振英嘅膊头咧，佢都好惊啊，到时 惊前啲黑气 系啊， 系所以佢都唔敢嘅，其实因为咧，大家都其实老实讲，个个都有身有屎吓，点、啊、知会唔会沾到啲衰气？哇，个个濑嘢系咪？我依、這个我觉得都系嗰个最大风险，就系唔想俾啲黑气黐埋嚟。咁快一分钟吓，咁、啊、我哋 开心啊！ 睇老懵懂就会咁样噶啦， 唔系啊，老懵懂面色好差。我觉得佢个款咧，好似走钉咁嘅样，即系我哋好担心佢嘅健康。我哋希望佢做隔日做一次化疗，做捻到百二岁噶嘛，起码百二岁啦，唔好话百五。 喂，大佬，隔日做一次化疗就好难百几岁噶。 喂，就系佢出现奇迹咯， 系啦， 有神嘅眷顾。 喂，真系喂，真系要好，真系要由头眷顾到落脚先得。如果咁样，即系大佬。 上帝话：我唔捻想见到你啊！你唔好落嚟住，所以咧，吊住你条命先嗱，做住化疗先吓、嗯啊，全身做晒。 但唔系你搞错啦。佢唔会见到上帝，啊、因为佢应该落地狱嘅呢只。 哦，唔系，咁可能上帝交代落啊，你唔好叫带佢上嚟啊，你一定要等佢喺度拖住先啊，吓、啊、系都落去下得检阎罗王啦，系咪？嗱、啊，咁啊，今次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次翻唔济景啦。